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肺癌手术前后的一些经历。不抽烟和喝酒的他为什么会得肺癌？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日子又有多痛苦呢？ 今天我来之前还被老伴训了一顿啊。 是不想让您喝酒吧？ 是啊，主要是我不能喝酒。 身体的原因？ 哎，对，我有肺癌 啊。 做完手术还不到一年呢。 那确实不该喝酒。您现在身体怎么样？ 你看不是恢复得挺好吗？我来也不是为了喝酒，我就是想跟你聊聊。我的学生跟我说呀，你喜欢听人讲故事，我就想着哪天我得过来一趟，跟你聊聊我这个病啊。 您的学生？ 对呀，我是中学老师，教了一辈子数学。 桃李遍天下呀。 学生是教出不少了，好些人毕业好久了都还跟我保持着联系呢。当初让我赶紧做手术的就是我一个学生，他如今已然是大夫啊，是医生了。他不说呀，我可能还不这么重视呢。 您一直不知道自己生病了？ 哎，其实头两年就有感觉，觉得不太舒服，甚至都想到可能是肺癌了。可我这人呐，太自作聪明，而且这些年也受了一些网上的负面舆论的影响，总觉得上医院花钱，医生靠不住，所以呢，就只是去抽了个血，做了个癌症因子的筛查。其实当时就有一个当医生的同学告诫过我，说这个筛查没有针对性，基本没什么用。但我又自作聪明地发挥了自己的逻辑思维，心说那我就专门对肺癌特征因子做筛查不就行了吗？这不有针对性了。哎，当时连体检的医生都在提醒我，你既然都怀疑自己有肺癌，为什么不做个胸部 CT 呢？这一下子不就清楚了吗？但我说了，如果肺癌标志因子检查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必要做 CT 吗？ 嗨，其实做一下也没什么吧。 我主要是怕辐射，那不都有文章说吗，那辐射太大了，所以想尽量避免这个。结果那体检医生啊，听我这么说了，估计是怕我说他过度检查，也就随了我了。最后检测结果是所有肺癌标志物全都正常。我跟你说呀，直到我做手术前再做一次的结果还是全部正常的 啊。这检查还真是。 这大夫也说了，这个检查也不是完全没用，但是也确实会出现我这种情况。你瞧，这不都让我赶上了呗。就是因为检查结果正常，再加上我的盲目自信，得把病给耽搁了。我当时想啊，我性格这么开朗，又不抽烟，怎么可能得肺癌呢？所以说啊， 人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就是因为这么磨磨蹭蹭了一段时间，还是在家里人的劝说下，我才做了穿刺增强 CT。 结果出来了，我得的是肺腺癌。可即便事实摆在我眼前，我还是觉得这是误诊。哎，要不是我的学生催我赶紧手术，我还认不清现实呢。等做手术的时候，我的病已经发展到第三期了，这手术足足被我耽误了一个月。你不知道啊，这恶性肿瘤的恶化是呈几何级增长的，耽误一个月就有可能糟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啊。 所以说一定要相信医生的话。 没错，现在啊，我是想通这道理了。 不过我看您现在气色还不错，看来治疗效果挺好的。 嗨，可治疗的过程受罪啊，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的手术。所以手术之前呢，哎呦，我是一天比一天紧张。等到头一天护士开始帮我备皮的时候，我已经紧张得喘不过气儿来了。第二天手术前，我先被推进了一个大厅，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十多个病人，大伙都躺在床上，谁也不说话。哎呀，一群群的医生护士来来回回的，时不时的问一下病人的姓名啊，手术的部位啊。哎，如果没有护士大夫的响动，哎呦，我觉得整个大厅里的空气都要凝固了。 这心理压力啊是得大。 可不嘛。所以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就提议大伙儿，哎，说说话聊聊天啊，介绍一下自个儿的病情啊。你猜怎么着，根本没一个人搭理我。那就耗着呗，哎，谁怕谁啊。后来我就被推进了手术室，打了麻药。等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重症监护室了。你是不知道，那躺着真的是生不如死啊。 很疼吧？ 何止是疼啊，哎，你应该听说过吧，这重症室要求特别严，家属每天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就探望半个小时，而且一次只能进一个人，还得穿上统一的消毒服。这还不算，那个地方真是一个炼狱。 这么形容有点夸张了吧？ 哎，真没夸张，那儿就是在监测你生命力的数值。哎，等你数值足够高的时候才能安全出来。按咱们的想象，重症室应该最适合养病吧，至少安静是起码的。 嗯， 医生护士会严密监控病情，遇到紧急情况得赶紧采取措施，对吧？ 对啊，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我一睁开眼还以为进了一大市场呢。 啊， 反正别的医院啊我不知道啊，我住的那家医院的重症室就是一个很大的厅，几十张床沿着墙摆着，中间是医生护士办公配药的地方。他们说话的声音，哎呦，就从来没停过。每张病床旁边都是不少的监视仪器和定时给药设备，估计这些设备都是调了时间的，每过一会儿，不是这个病床啊，就是那个病床，就会传过来警报声，那声音还特别刺耳。要不是麻药劲儿能让人睡会儿啊，你根本就睡不着。 好家伙，估计是病人太多了，也只能这么安排了。 嗯，有可能吧，反正是太受罪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你只能等着医生护士来关照你，你却不能主动找他们，因为床头根本就没有呼叫器。我做的肺部手术啊，影响到了气管，当时根本就说不出话，发不出声来。好在我的床位离医生护士办公的地方比较近，我就用脚踢床，可人来了我又没法说话，只能用气声交流。我就说，我说我咳不出痰来，反正用气声吧。哎，因为手术前我已经进食进水12个小时了，痰自然特别的黏，再加上麻药啊、镇痛泵啊，让我一直是迷迷瞪瞪的，根本没有咳嗽的力气。可我知道术后这咳痰很重要，我这之前查过呀，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那后来怎么办呢？ 最后还是医生帮了我一把，让我咳出了一口痰，否则后果不敢想啊。 听着都吓人啊。 还有难受的呢。我当时总觉得自己喘不过气儿来，心说应该是那个啊阵痛泵闹的，总让人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这人一迷糊啊，喘气就累，所以我要求好几次，哎，关掉我那个阵痛泵。可是护士不同意，说这是麻醉科的工作。没办法，我就自己挣扎着把阵痛泵的进药管给卡住了。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没事，而且医生也默认了。后来麻醉科来的人，那个女大夫反复地问我是不是真的确定要取走阵痛泵啊，还说取走了会很疼很疼的，你要再想加上的话还得单交钱。我说我不疼了，哎，您赶紧拿掉吧，这才总算给我拿走了。 真的不疼了？ 疼是肯定的，哪有不疼的，可是比起疼来，我能好好的喘喘气儿，是不是？这要是一口气没倒上来，想疼都没机会了。 不至于，阵痛泵肯定也是为您好，要是真有危险，医院肯定也不敢给您用啊。 可是我害怕呀，反正我心里老嘀咕。总之啊，摘了挺好，就熬了这么几天，我总算是从重症室出来了。后来我跟家里人说啊，再不出来我非死里头不可。 瞧您说的，可能里面确实难受，但是您要是不进去啊，肯定更危险。 你跟我老伴说的一样啊，可是这里头受的罪谁进去谁知道啊，还是出来好啊。当时给我安排了一个新病房，里头的一个病友啊指着旁边的空床跟我说，那个床上的病人啊是因为心脏病住进来的，昨天中午出去吃饭就再没回来。唉，生老病死这在医院是最寻常的事儿，我已经还算幸运了。哦，不过有一次为了逞英雄，我也遭了回罪啊。 逞英雄？ 我做完手术，胸部不是插了两根胸管吗？一根排胸液，一根排气，然后再用一段透明的软管接着胸管，另一头呢连着两个透明的塑料的盒。有一次啊，我咳得特别厉害，哎，忽然我就听见一个盒子咕噜咕噜咕噜。哎，想起来了，哎，我和老伴还挺高兴啊，以为是没有切除的肺因为咳嗽扩张开了。哎，这是大夫一直要求我们做的。当时大夫还说呢，为了能让剩下的肺填充被切除的肺部空间，所以要尽量咳嗽，哎，再疼也得咳，还让我吹气球呢。哎，结果没高兴多久啊，大夫查房的时候居然跟我说，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么回事儿。因为一根胸管松了，需要重新插管固定 啊。 结果啊，插管的时候，哎，我就开始逞英雄了啊。当时啊，医生把那根松了的胸管用力往我的胸腔里顶，到位之后呢，一个医生稳住胸管，另一个医生开始缝针固定胸管，而且整个过程是不打麻药的。 什么？那得多疼啊！ 可不吗？他一共缝了三针。戳了六次皮，还紧了三次线，整个过程啊，我一声都没吭。 你还真够坚强的。 要不我说吗？这不是逞英雄的吗？再疼我都咬着牙，憋着气。我还跟大夫说呢，我受得了，还忍得住，啊。本来心说缝两针差不多了吧，哎，结果没想到，大夫看我，嚯，这么神勇，老头真棒哎，还为了稳妥起见。竟然又让实习的医生多帮我缝了一针 啊！ 而且为了补缝这针又拆了一针，估计是啊，头的那针缝得不太牢，所以要拆了重新缝。 好吧，这可真是受大罪了呀。 谁让我逞能呢？从那以后啊，我这心理阴影算是留下来了，每次咳嗽我都倍儿小心啊，我说千万别一咳再把那管子给弄松了，英雄可不好当啊。 其实啊，您能硬硬朗朗的从病床上走下来就已经是英雄了。 我倒是宁可不当这英雄，也想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在病床上啊，我也反思自己因为什么会得肺癌呢。你说我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不良的嗜好，理论上是最不容易得肺癌的。 难道是家族遗传？ 哎，家里也没人得过呀。但是后来我想了啊， 我们学校几个老师也是得肺癌走的。在医院有一个病友也跟我说，说你们当老师的得肺癌有点多，他就见过好几个。 老师难道说是粉笔灰？ 哎，对喽，我那个肺部增强 CT 里每一个断层扫描都能发现排列着一圈圈的白色颗粒，大夫说，哎，这就是粉笔灰。这粉笔灰可真是太可怕了，不只是肺癌，什么矽肺病、肺纤维化、肺通气量减少都和它有关系。 那怎么办呀？这难道所有老师都躲不过这一劫啊？ 其实有办法，特别简单，哎，只要勤快一点就好。 怎么说？ 用湿抹布擦黑板呢？ 哎，是个好主意啊。 我其实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啊，也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毕竟学生们平时也会擦黑板呢，粉笔灰的问题不解决，对学生的身体影响也很大。哎，你别说啊，孩子们的脑洞还真是大啊，每个班都能提出十多个解决方案来。后来我就总结出一套方案。首先呢，每个班要至少准备5到10块棉质的抹布，因为棉质的抹布吸粉尘的效果是最好的。课间要把抹布上的粉笔灰洗干净，使劲拧，拧干了备用。上课的时候呢，就用这些干净的抹布擦黑板。当然了，这种工作也不太能指望得上学生坚持，老师为了自个儿的健康，恐怕得自己亲手操作了。不过如果哪个学校能形成制度，那当然是最好的。 对，学校啊还真应该把这个重视起来。 哎，对了，以后你的客人当中要有什么学校的领导、教育局的领导，你跟他们反映反映啊。 必须的。 哎，其实除了粉笔灰得这个病啊，我想想我个人也确实有一些原因。我想啊，这辈子想做的事儿太多，思虑过重。中医说了，那话叫思伤脾，脾属土，肺属金，而土生金，脾土受损，肺金正气不张，肺癌就应运而生了。所以说啊，思虑过度的人就很容易得肺癌。 中医我不是很懂啊，不过听上去好像有道理。 你记住结论就成了，反正你以后你也小心点啊。 好嘞，您做老师啊确实比我要操心多了。 而且我这个人干什么都太拼命了，我到现在的中学任教之后接的第一个班就是一个烂班，从那以后我就和烂班结缘了，学校每次都把烂班交给我。 是不是因为您教得好，所以 才鞭打快牛啊？不过啊，我最自豪的也是这帮学生，他们现在好多都混得风生水起，有当老师的，当医生的，还有当公务员的，而且这些孩子跟我的感情啊也最深。我这个人呢，自尊心强，学校安排的工作也从来都没推辞过。曾经有那么几个学期，每周我都要上20多节课，还要兼着给高中、初中的哲学课和计算机课代课呢。 您是全才啊！ 哎呦，全才才累呢，不仅要代课，平时还得写科研论文，辅导学生参加各种竞赛，编写本校的教材，搞各种课题，还要带着学生进行科普活动。好家伙， 确实够累的。 是啊。不过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当时觉得什么都是值得的。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再喜欢干什么也得注意个劳逸结合，是吧？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没错。 而且啊，因为干的事儿太多，熬夜也是经常的事儿。我平时每天晚上都是12点，甚至是凌晨1-2点才睡呢。哎，小伙子，我跟你说啊，你们年轻人都爱熬夜，这熬夜可是百病之源啊。这癌细胞还最喜欢熬夜的人了，你可要注意啊。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是有它的道理的。这可是人类几百万年长期进化出来的生物钟规律。 你要是总想改变它，那肯定会伤身体的。尤其是你们年轻人，还别仗着说年轻啊，体力好，那就造，那可不成。 虽然我这个工作性质啊，不熬夜是不太可能的，不过其他方面我一定多注意。比如跟客人聊天，我就很开心，人一开心，身体不就好了吗？ 好吧，也有你这么个道理啊。哎，不过你这买卖不能干一辈子，不是吗？ 您稍等啊，我要送您一杯不带酒精的鸡尾酒。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橙汁、菠萝汁、椰奶和菠萝片调成的，名字叫做切割疼痛。我能想象做这么大的手术有多疼，这杯鸡尾酒口感很香甜，希望您喝了以后可以有一个好心情。 好心情确实是切割疼痛的好办法啊！谢谢你啊，小伙子。好喝， 也谢谢您告诉了我这么多经验。您说的没错，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与其等到觉得疼了再去割它，不如平时多注意。 是啊，从身上切块肉下去的滋味，我可是再也不想体验了。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肺癌来敲门》，原作云朵，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上远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脸上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他日重逢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放下缄默，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